这么多年了，他总算找到了害死他父母的凶手，他怎么能伤心呢？他应该高兴的。可是 阿特，真的好想哭，是不是这个时候新警察会不在？ 雷猛一刻也不想等了，他想见秦锦城，想跟他在一起，想疯了，谁也不能拦着他们，谁也不行。雷猛觉得自己特别的自私，可是自私就自私吧，对待感情的时候谁还没有个自私的时候呢？他站起身说道， 师父，带我去见秦老爷子，快点。 你就不能让我先吃完，这个点老爷子没回来。 萧炎看了一眼时间说道， 没回来？他去哪儿了？我去找他。 你可真行，麻烦这事儿你就不打算先处理了？ 你去帮我处理，拿上证据去报案，我去找老爷子。 萧炎抬头睨了他一眼， 你说真的？ 真的。 不怕老爷子跟秦总一样把你给撕了？ 没事，我扛死。 萧炎叹了一口气，单身狗真可悲，连个表痴情的对象都没有。你瞧瞧人这隔空恩爱给秀的，喷了他一脸，这还能不能行了？ 行吧，老爷子这个点儿应该在山上还没下来，你可以先去玩个偶遇，不过不一定进得了他身，他身边不下20个人跟着保护。 我知道了，告诉我地址。 雷猛一刻也不想等了，脚步已经是往外。 瞧你这样子也没心情听我说了，发你手机上吧，你要走赶紧走，走走走走。 萧炎拿过筷子接着吃饭，一点都不为他着急的样子，看得雷猛想跟他断绝师徒关系，可眼下明显还不是时候。雷猛离开酒店，发动车子往城外开。萧炎的信息没2分钟就到了，他说老爷子在山上就一定在城外。雷猛的方向没有开错，而那个具体的地址是在一处景区，也不算是真正的景区，只能说是待开发中的私人度假山。以雷少爷爱玩的天性来说，那里应该是一个很适合野外攀岩的地点。3个小时之后，回城的越野车上，秦老爷子看着身边沾染了一身灰尘，这额头冒出小血珠，但仍然掩盖不了他美幻绝伦的容貌的青年，无声地笑了笑。 年轻人，我见过很多拼命耍狠，也见过不少不要命的亡命徒，可还真没见过你这样的。 雷猛笑了笑，坦然地看向旁边的老人。 我怎么样的？ 狂。 雷猛笑得更厉害了。 我听过不少人这么评价我，他们说我太嚣张，太自以为是了。狂，这个字挺好的。 是啊，挺好。我们家景城在这方面就是表现得太含蓄，又冷又傲，就是不够狂。 那不正好吗？有我呢，他不需要狂。 秦老爷子被他这副自然的口吻给逗乐了。 小伙子，我什么时候同意你们在一起了？ 雷猛微微地往老人的方向一靠，说道： 爷爷，您刚可是答应我了，要是我没摔死的话，你就把我送到秦锦城身边。 是说过这话，可我也没说过让你们在一起呀。 爷爷，你不再这么耍赖的，您明明都答应我了，不然我这一身伤那不就白挨了吗？ 老爷子的脸突然一板。 哼，小东西，谁同意你叫我爷爷了？ 爷爷爷爷，哎，我就叫 您刚刚不也答应了吗？ 小东西，这到底是谁在耍赖？ 雷蒙侧过身，搂着老爷子的胳膊，软着嗓子说道： 我耍赖，我耍赖行不行？爷爷，您要是再不肯去救秦锦城，他得被他爸给打死了。您难道就不心疼自己孙子了？ 他老子都不心疼，我心疼什么？你心疼？ 老爷子似笑非笑地盯着他，雷蒙就跟没有看懂他眼底的深意一般，煞有介事地用力地点了点头说道： 疼的就跟心脏被挖出来似的，那种感觉老爷子懂吧？ 或许懂吧，人老了，有些东西记不清了。 雷蒙觉得秦老爷子其实没有萧炎说的那么可怕，人还行，虽然刚刚他差点从山崖上掉下来，不过也只是差点，要真没那个本事摔死了，那算他活该，还救什么秦锦城啊？ 爷爷不老，老了还能玩这么危险的活动啊？不过说真的，爷爷，您下回要是再去，再带上我呗，我保证让您玩个尽兴。 小东西，你真会说话。 秦老爷子偏过头看了雷猛一眼，这孩子长得可真够俊的，比他那个大孙子还好看。难怪，这好看就算了，身手也不错，恐怕自己那个大孙子也不见得是他的对手吧。 爷爷，您别老这么看着我呀，我也就这么两把刷子了，到了秦锦城面前还不够他切的呢，我打不过他，真的。 老爷子气哼哼的一板脸说道： 你又知道我在想什么了？ 爷爷，我们现在就去找秦锦城吗？ 急什么？我还没吃饭呢，先回家，你也回去换身衣服，收拾一下，最好把你那伤口给我处理一下，别到时候我大孙子救回来了，反而不理我了。 嘿嘿，听爷爷的。 雷猛哪有什么心情吃东西换衣服，不过这脸上的伤是真得处理，他也怕吓到秦锦城。老爷子要吃饭，他也不能不陪着，把人给惹急了，不肯帮忙了怎么办呢？雷猛心生郁闷。回到老爷子的住处没多久，萧炎就到了。 哟，挂彩了，不过看来还行，没破相，这张脸还是这么俊。 师父，你怎么来了？ 雷蒙换了一身黑色的西服，整个人看起来冷锐又帅气，额头的作品呢，清洗过之后贴了一块创可贴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老爷子故意整他贴的啊，居然是一个卡通娃娃的创可贴，这莫名的还挺可爱的，看得萧炎一阵阵的发笑。 哎，差不多得了，问你呢，你怎么过来了？ 雷蒙走过去撞了萧炎的肩膀一把，不乐意地说道： 我怎么不能来？我来看看爷爷不行吗？ 萧炎甩开了雷蒙的胳膊，几步走到里面，边走边喊： 秦爷爷，我来看您了。 秦爷爷，我来看您了。您瞧，我给您带了您最喜欢吃的桂花糕。哟，玉佛呢？老爷子又买玉器了。 拿着放大镜研究面前玉佛的老爷子抬起头来摆摆手说道： 不是买的，外面那个小东西说是当聘礼送给我的。你来的正好，快帮爷爷看看这玉佛值多少钱，那小东西该不会是在蒙我吧？ 这话正被从门庭里面走过来的雷猛听到，有几分不乐意的瘪了瘪嘴说道： 爷爷，我可没蒙你，下聘礼的东西我怎么能拿来蒙事儿呢？我说真的那就是真的。 都说了，我还没同意你跟秦小子的事儿，别叫他这么亲热。 萧炎一脸的懵逼，总觉得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是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大事儿，要不然老爷子怎么可能对雷猛这么客气，还敢说聘礼。 找死呢？ 等会儿，秦爷，您刚说聘礼，这是个什么情况？他跟秦老大的事儿，您知道了？还有您们，你们这是什么情况？ 萧炎一脸的不可思议。